第二節翻嚟啊，唔好再讲啲是是非非啦，因为其实都好讨厌啊，即系咧打开门口做生意，你质疑我，我欢迎你上嚟网台揾我，三口六面讲清楚啊，咁样讲啦。有啲嘢想讲嘅，譬如我哋咧袁国强唔做啦，咁啊，寻日林郑出嚟咩一言堂讲晒，咁咧就新嘅财政唔系新嘅律政司司长咧就上场啦。咁而呢位女士咧，只系一上场啫，今日就全面啊，成个版面都系佢啊，郑若骅小姐，因为佢未嫁，咁啊当然系小姐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袁国强咧就做翻呢个大律师，咁啊开翻律师啦。咁咧就资深大律师郑若骅咧就接任，今日就马上生效。但系咧即刻俾人发现到咧，佢拥有两个物业，其中一个物业咧喺屯门区咧大榄咧就疑似非法僭建。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做一啲公职人员啦，自己想办法令到自己比白纸更白，你先有权㗎。唔系你呢，即使你搵你做林郑又好，中央都好啦，当你周身都系有问题嘅时候呢，你好多嘢做唔到。因为每一次一提起嘅时候呢，佢就会撩返你而家僭建嘅问题出嚟。唔知佢做成点，我哋唔会批写一个人，我啦，唔好话我哋啦，冇咁巴闭。点解会揾郑若骅呢？我自己咁睇，就系因为郑若骅呢，第一佢系女性，柔性啲。林郑就一个例子。第二，佢一个公职王，表面上佢系做好多大量嘅公职，帮好多人去处理一啲问题，同埋呢佢系有呢个国际审裁嘅丰富经验，亦都系有工程牌嘅建筑牌。咁呢佢对好多嘅基建啊，或者佢对好多嘅而家香港呢好多面临嘅事呢，尤其引发到嘢套丁啊，啱啱又出咗啦，话有万几个套丁啦，咁 直指乡事派啦。咁样呢各方面呢佢都有嘅经验啊，同埋嘅认知，所以搵佢做。咁呢因为要收拾民主派或者泛民或者激进派呢，袁国强基本上做够咗㗎啦，够丑收工。啊，咁我就好简单总括咗点解会换郑若骅。而郑若骅嘅上场就係建制派乡事派嘅噩梦开始。七七七又好，即係好少喺我口中叫六八九七七七嘅。咁我哋嘅林郑啦，林郑唔好噏错叶柳。林郑佢做特首，佢係想将香港变成新加坡，我嘅睇法。喺政治呢方面收得好紧，压迫到你哋一啲空间都冇。而喺民生处理嘅时候呢，佢而家係对以前支持六八九嘅，或者是共产党仲在香港嘅人嘅既得利益者，而家佢开刀。乡事派又好，或者好多有钱嘅啊，好多泥头山啊，你哋唔明㗎啦。咁我讲几件事啦，点解我咁样分析呢？第一，泥头山呢基本上已成绝响㗎喇。因为而家基本上拉得好严，如果发现到有一架车喺度非法倾倒泥头，只要佢举高个头啫，影多张相罚五万。首先佢封咗司机个门先。建筑商你想悭个71蚊一吨嘅处理费，咁呢只有你一发现到，咁咪唔係喎，嗰啲当然唔係非法乱咁到㗎。 而家嗰啲車去倒呢係有地主信，即係地政信，地政署係講明可以收泥頭去改變土地用途嗰啲。但係有個問題，佢就用環保署關卡卡死咗你。地政署岌頭，環保署唔岌頭，呢笪地都不能收泥頭。先將鄉事派一個好大嘅財政來源 hold 死咗先。因为我哋倒呢啲泥头呢，对方係收我哋钱㗎。地主信呢就平啲。如果有埋环保信呢就天价咁高。咁好多大地产商包括新鸿基恒基都好啦。以前呢就你一个冧心价钱啊，总之我唔理你倒边度啊，你倒私家泥尾啦，我叫私家泥尾又好，倒做咩都好啦。啊，你有本事平啲你搞掂，我唔理㗎，唔知㗎，而家唔係。因为佢追究呢个地产商，所以地产商如果你嗰啲嘢唔系倒堆填区，而系你系要倒私人泥尾或者堆倒呢啲咧，佢一定有两封信。第一，地政署发出嘅合法倾倒泥头嘅信；第二，环保信。地政信喺成个平斜，因为发展大西北嘅情况下咧，系无处不在，但系。一张环保信由上年嘅十月到而家一封都未批出过。而家又开始搞土丁问题。香港呢，佢而家做呢套手法呢同共产党系冇分别㗎。共产党习近平佢有好多嘅要求限制你。但是在民生方面，他想办法去做好他，就全部变了新加坡化。这个是事实来的。哎呀惨了。第一次呢，其实我想复个网友的，有个新网友问我，他呢就是想在中山或者常平投资，即是听个节目。那我这样讲啦，值唔值得投资，諗住博五年。那我告诉你呢，中山呢早轮呢有些人问我，我都不是那么建议他们去买的，即是我认识的东西啦。那但我现在告诉你，中山呢由大湾区概念呢到现在差不多接近升了一倍。再加上呢港珠澳同埋呢个由呢、这个保安起条桥，即係第二条嘅虎门大桥应该喺出年落成㗎啦。咁呢中山我估呢炒得好犀利。而中山升呢一倍呢，如果你唔喺三乡啦，即係喺大镇啦，啊小榄啊，中山城区石区石岐嗰啲呢，呢两三年呢基本上翻咗一倍。嚟緊仲会再高啲。咁样。咁佢又问我常平点样点样，如果买二手楼嘅 ,ok 嘅。因为 Benson 就喺嗰边搞緊啦，咁佢推荐咗好多网友喺嗰度买。但係呢常平始终都系香港人啦。黄色事业冇咗啦。讲到点样复苏都系假嘅。一间以前常平嘅夜总会呢是可以去到三四百条女、过千条女的阵容，我都见过。而家呢基本上呢，你啲卡拉 OK 呢是你叫跟住个妈咪呢带十零个俾你睇。是个规模细咗好多。而常平嘅楼价因为限购东莞是升咗嘅。而常平呢以前呢就叫做东莞站。火车啊。但是而家就冇咗，因为佢拍住张木头。咁但而家呢常平就叫常平站，东莞站呢就迁咗上去石龙嗰边。发展嘅问题啦，因为常平本身冇厂，係靠一啲香港人啦、啊、退咗休嗰班啦、啊、因为可以分析得多啲嘅。常平啦、啊、啲退咗休啦，因为喺深圳你唔 work 啦，你唔得啦。因为深圳你呃唔到人，香港人。香港人呢成日我哋香港人好劲啊，咁点样点样啊，高你哋大陆人一等啊。但係你只要去到深圳你唔得。唔信你。咁你嗰啲退咗休啊或者搵钱冇咁多嘅人呢就唯有一站式啦。 就上常平，因为始终有火车道。咁呢就变咗呢，其实常平多香港人住。因为呢你常平你仲吹得下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香港人点啊，我哋香港人点啊。就係、是、睇到深圳以前系点样，而家常平系点样。常平唔会变成第二个深圳，楼价会升啲嘅，但系就发展不如中山咯。咁啊，讲咗呢啲啦，咁希望佢听到啦。咁啊，讲翻啦，郑若骅、袁国强，而家林郑就做紧呢一啲嘢，习近平做紧同等嘅嘢，政治层面收到好紧。样样都嚟，但系喺民生方面，佢哋真系让晒你。喂，大肥唔系、哦、低端人口乜乜乜乜，呢啲系上有好者，下必甚言嘅啫。但系佢哋做，你话佢唔啱，其实个名称唔啱，而唔系佢嘅做法唔啱。因为呢佢哋呢要安全隐患啊，各样嘢呢佢哋做緊。深圳福田已经系啦。城中村我哋好成日都记得啦，全国方面都有嘅。就是所谓嗰啲买唔买得过啊，炒到沸沸扬扬啊，之前嗰啲居委房啊，咩宅基地啊，都系其实同一样嘢嚟嘅。冇房产证，大家搏命起，咁有啲村委呢就偷建又有，咁啲电线你如果你哋呢成日喺大陆出入啊，尤其都二三线嗰啲市镇啊乡县啊，你见到佢嗰啲电线呢直头係好似隻蜘蛛网咁，喺个天空度或者地下嗰度一捆一捆，有多两隻老鼠唔生性呢就咬下呢就漏电就火烛。深圳第一个整改啦，上高就铲咗你一刀切，咁深圳相对文明嘅，由福田区开始啦，而家水围一个嘢，尤其水围黄岗村啲大村啦，佢哋就请咗百几个咧，呢叫消防队，就将嗰啲叫消防隐患嘅嘢，其实即系拆迁啦，重新铺过晒啲电线啊，你譬如好似咧，因为好多人咧就用电动单车啦，家家户户都有嘅，咁啊方便翻工上工啦。因为呢即使中国市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佢做咗好多嘢都啦，上有对策下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，佢哋最兴讲。深圳有好多大城市呢就禁摩，唔俾摩托车行，咁啲人呢就变返踩单车又唔方便。卒之呢就变咗电叫做电单车。用电嘅单车，但系同摩托车有咩分别咧？冇牌，仲难监管。咁咧，佢哋充电咧，喂，搞架车冇理由搬翻我住六楼，搬上六楼啊！咁佢就楼下有多整胎啊，修理单车啊，修理电单车啲铺头咧，佢咧就个插数摆个街嗰度，方便你充电。而家全部拆啊，全部拆，城市面貌改变紧。深圳行先，我谂陆陆续续咧，其他嘅省市啦都会出现嘅。咁我哋早几日评论啦，有啲人问我：你对大湾区、对广东省点睇啊？咁我睇啫，我代表我，我唔啱可以指正我嘅。前海而家冇人提嘅，前海就冇人提啦，好简单嘅啫。以前前海啊，乜乜国际金融中心啊，同香港点样合作啊，点样，前海建设搞得七七八八，但系好多嘅配套，因为咧大陆嘅一言堂，我想咁就即刻做，冇一个制衡嘅力量。变咗佢哋做乜嘢都系行咗先，可以沿江高速呢条路好靓好快，由广州落深圳，好靓好快，风景好好，喺个江边一路上，但系个出口系深圳湾同前海，佢个出口因为佢个配套唔得，收窄路，变咗好多时候行呢条桥冇问题，但系出翻深圳去深圳湾或者去前海咧， 分分钟塞个几钟头出唔到去，因为就系一条大路变咗转弯收窄咗，好得人惊。呢个系解决唔到嘅，暂时就浪费咗一条沿江高速。前海再冇人提啦，讲多少少啦，又够钟。咁但系你点睇广东省呢？泛珠三角定咗大湾区落嚟，大陆人有句口头禅叫做路通财通，先搞掂咗一条港珠澳，然后就再起多一条虎门大桥，将呢个四周围嘅广东省嘅交通呢解决咗先，然后佢哋再发展另外一啲嘢。而头先有个网友问啦，都讲多少少啦，点解东莞呢会升呢？因为呢而家呢东深圳嘅厂呢，以前好巴闭嘅 Epson 啊嗰啲全部呢喺深圳有厂㗎。而家呢就再签就全部两年约，要你哋全部离开深圳。华为中兴都要离开深圳。旧期就要走。咁呢就已经开始呢就喺东莞呢，以前嗰啲旧厂房呢可以一整片收购嗰啲呢，就已经全部呢就俾深圳呢，因为以前深圳厂啊係全部都係大厂嚟嘅，係国际嘅厂房，名牌子嘅厂房，而家要搬，咁呢就只係可以向走周边搬啦嘅配套问题，就落去东莞同埋去呢个惠州淡水嗰啲。唔会去到河源咁远，我估啦。咁但係东莞呢嘅厂地呢，呢几个月发生嘅变化呢，係因为有大型嘅厂业搬咗佢呢，係起咗三成。唔係，对唔住，讲错，起咗三倍。所以有啲人闹东莞，又话静悄悄啊，又话复苏，复苏唔系黄色事业，旅游事业 OK 咗。而家走咗批世界工厂，而家亦都多返呢一类嘅大型嘅国产嘅即系半国企啦嘅工厂上去咯。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次返嚟。